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《活力新北京》。 北京时间19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许晨的报告文学第四集，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。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剧作家拉辛的剧本《昂多玛戈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2012年6月24日，向阳红09号中国科学考察船迎风破浪，停在预定海域。它那宽广而坚实的甲板高高矗立着一台类似龙门吊的设备，伸出两只长长的手臂，怀抱着红白相间的小鲸鱼一样的机器。机身上漆着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和两个醒目的蓝色大字，蛟龙。这就是举国关注、世界瞩目的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。当天，蛟龙号实现下潜深度7000米，这创造了中国载人深潜最新纪录，也是世界同类型载人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。虽然下潜深度取得了突破了3000米，但是试验项目还远没有做完。 下面请继续收听许晨的报告文学第四集，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2010年7月8日，向阳红09号科考船从三亚向3000米试验海区航渡，准备冲击新的深度和解决海事中出现的问题。因为世界海洋平均深度为3682米，科技部设法司领导要求载人潜水器本年度试验应超过这个深度，而原先定下的下潜点只有3500米，指挥部决定向东南方向移动4海里，坐标点为北纬18度35分，东经116度28分。今天计划进行第33次下潜，实验内容：无动力下潜上浮，接地检测性能复核，液压系统和航行功能复核，由唐嘉玲、叶聪、崔维成执潜。上午10时，指挥部发出各就各位号令，10分钟以后蛟龙号入水，而后一路顺利下潜。10时56分，潜水深度达到了1100米，11时06分，潜水器到达1700米左右。这时一直紧盯着电力接地检测仪的崔维成忽然说：不好，接地值又开始升高了。是吗？叶聪和唐嘉玲也赶紧看了看仪表，果然指针在向上移动，心里不免有些紧张。接地检测值是报告水密电缆和水密插件的漏水警报。要知道，载人潜水器身上布满了大量防水密封的电缆和插头，供给潜水器的控制系统、水声通信、生命支持系统和舱外机械手、摄录设备以及照明灯光的动力，这些电流通道就是潜水器的血管和神经，必须经受得住海底几百个大气压的压力，不漏水不短路，才能保证潜水器正常工作。万一穿舱泄露，海水在几百个压力的作用下射进载人舱，其威力如同子弹一样， 潜水器和舱内人员的后果可想而知。 为了及时监测了解水密电缆和插件情况，本体设计者702所的专家们特意安装了一台接地检测仪，检测值必须保持在一定数值以下才能保证安全，最大值不得超过 1.2， 如果超过了最大限定值，说明电缆可能进水，必须立即停止试验，抛载上浮。去年在1000米以下海试时，这个问题不太明显，基本上保持在正常数值内。今年陆续超过2000米，进入3000米海深时，接地检测值不断偏高，甚至超过了 1.2， 以至于不得不无功而返。可是试航员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，当潜水器上浮到1000多米时，接地检测仪指针又恢复到 0.07 以下，特别是回到甲板上，潜器维护部门抓紧检查时却什么故障也没有，所有电缆和插件都是正常的。几次三番弄得大家十分头疼，如果这个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，就像一颗定时炸弹，是一个严重隐患，海试将无法进行下去。经过再一次全面细致的检修，更换了所有可能漏水的零配件，海试队满怀期冀地实施第33潜次试验了。702所副所长、潜水器本体副总设计师崔维成亲自下潜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潜边一直正常，到达2000米左右时，那个故障又一次出现了。0.09、1.0、1.05，三位试航员采取了相关措施，暂停通讯联络，关闭舱内电源，都无济于事。向九母船指挥部大屏幕上同样适时反映出潜水器水下情况。本来大家都在期待奇迹出现，看到下潜接近2000米了，还在正常值内，以为已经攻克这个难关了。不料就在超过2000米时，潜水器接地检测报警显示变成了红色字体，指挥部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。进出的人们都小心翼翼地走路开门，大家捏着一把冷汗。海水下面的蛟龙号舱内更是一片紧张，接地检测指针一路上扬，从 1.05 到 1.16， 即将达到最高限额 1.2 了。当潜水器下潜到2050米时，指针升高到 1.338， 这预示着随时可能发生不测事件。母船上的现场指挥部不得不下了死命令，立即上浮。最终潜水器终止在2088米深度上，叶聪操作抛载了压载铁，上浮返航了，没有冲破曾经到达的3000米，也没有做任何试验科目，徒劳无功，这是一次失败的潜次。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就像前几次一样，当上浮到1000米左右深度时，报警自动消失，接地检测指针又回到了 0.07 以下。潜水器返回母船后，深潜部门长胡震立即组织电力与配电小组的工程师程斐、杨深深、王雷等人全面进行检查，拆开潜水器，一点一点搜索故障点，并且邀请了专家咨询组一起深入分析，把可能想起来的地方全都检查了一遍，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只能采取缩小故障范围的措施，把最受怀疑的电源至应急液压源一路直接接入舱内，若再出现异常，就依次断掉相对应的线路。这个办法行不行呢？只有到深海里去检验才能确认。可是隐患未除，万一在水下电路失效，那将是灭顶之灾。当天晚上，潜水器总师组召开扩大会议，分析问题，商议解决措施。现实就这样严峻地摆在面前，要解决接地报警问题，也就是电路绝缘问题，在母船甲板上的检修手段非常有限，必须下潜。经过充分探讨，各系统的主任设计师们纷纷表态，我们的设备不怕压，下吧。对，传感器就是坏了，也不会造成大事故，我们有备件，上来就换。最后总师组形成了统一意见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 也就是说，只要接地数值不超过 1.2 毫安，就大胆下潜，让深度把问题彻底压出来。现场指挥部与专家组认真研究后，认为可行，决定进行第34潜次实验。具体任务是，接地检查状况复核，海底航行机动，操作机械手，利用热液取样器取3000米深海水样，坐底试验以及其他功能验证。 那个隐藏的敌人又出现了，潜水器下到了40多米后，接地值就开始升高，一路下潜一路报警，300米竟高达 1.5 毫安，再往下潜到800多米，指针又回落到了 0.9， 看来故障点极不稳定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指挥部要求他们立即上浮返航。执行此次海试的余航教授与主驾驶叶聪、试航员杨波商量，这样上去还是找不到具体原因，我们只有再深入一步，在水下采取检测措施，才能把这一顽固的故障逼出水面。再说通过这么多次的深潜，已经深刻感觉到潜水器性能安全可靠，只要密切观察，做好各种准备，安全是有保障的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同意继续下潜。这是需要冒着极大风险的，万一不明故障造成了短路断电，甚至是爆炸进水，后果相当严重。我们的科学家、试航员在不断报警的情况下，脸不变色心不跳，勇敢下潜下潜。诚然，他们不是蛮干，不是硬拼，而是建立在科学保障的基础上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沉着镇定果敢地处理面前的问题。当下潜至1800多米深度时，报警数值再次升高，他们冷静观察，对用电设备逐个采取隔离措施，同时继续加大下潜深度，延长报警出现的时间，以求固化故障点。苍天不负有心人，他们终于揪住了这只时隐时现的幽灵尾巴。蛟龙号顺利返回母船后，余教授、叶聪向维护人员反映了水下观察到的问题。电力与配电小组连夜检查，发现在一根32芯电缆的插头根部有电火花烧时的微弱痕迹。进一步检查，锁定了多次出现的负蓄电池泄露报警原因是水密插头进水。两根导线在平时相隔绝缘胶皮，相安无事，可当进入深海1500米以下，压力增大，紧紧将导线压在一起，细微毛刺造成短路报警。而当上浮到水面时，压力减小，两根导线分开，则一切又正常了。找到原因，对症下药，彻底解决。指挥部决定各有关部门连夜排除故障，检查系统软件，修改作业流程。当晚现场指挥部潜水器准备室、声学控制室、后甲板、灯光下到处都是忙碌的人影，直到天边亮出了鱼肚白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许晨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第四集《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》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。这段文字以编序编译的方式，把蛟龙号下潜过程中发生的波折生动地呈现出来，使在新闻节目中仅有几句的报道变成了一个起伏跌宕的紧张过程。这就是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的区别，既有真实性又有思辨性，所以很容易被读者接受。 好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文学主打新单元，请您继续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拉辛的剧本《昂多马戈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对于比利斯的出尔反尔，艾米欧娜表现出奇的沉默，他派人把奥莱斯特叫来，他问奥莱斯特是否还爱着他，如果爱情依在，就替他报仇。奥莱斯特说，他可以带艾米欧娜离开，然后从希腊发起对比利斯的攻击。艾米欧娜说，现在就要奥莱斯特去神庙干掉比利斯。奥莱斯特惊恐地退后几步，说他只能在战场上求得公正的胜利，不能用暗杀去消灭一个国王。艾米欧娜威胁说，